北京时间1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1点，海南，躺在树下，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。 北京青年广播，活力调频 ，FM98.2兆赫 ，AM92.7千赫。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这可能是我丢的第100副耳机了吧。我是那种没耳机听歌就活不下去的人，再加上可能丢耳机丢习惯了，所以耳机丢了之后想都没想赶紧又在网上买了一副。结果新耳机收到不到2个小时，上副就找到了，于是我现在就很奢侈的有了2副耳机，希望这2副耳机可以不要再丢了吧。 最近整夜辗转难以入眠，电视静音开到很晚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房间声音极为习惯不满，一人晚餐不甜不酸，双人床空置一半，那些嬉笑吵闹的片都转眼消散如敷衍，你和我心事淡淡的疯狂，变成了有心无力的荒唐，时间也许不声不响将彼此疗伤疗伤，酒吧搬家，老板随口问了一句，怎么你很久没去，电话拿起车会关机放下，心里反复未说的话。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，温暖你我的春天，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，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。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，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，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。每天的1/24，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，魔力 X 档案，中午1点到2点，北京青年广播全天唯一一档语言类节目，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，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